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候。哦，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呀，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管别人心怎么想，眼怎么看，话怎么说，你知道这一生吧哒哒哒哒哒，我只为你守候，我对你情那么深，意那么浓，爱那么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等待你紧紧拥抱着我，告诉我你的心里只有我，除了我别无选择。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不管他喜还是悲，对还是错，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我对你情那么深，意那么浓，爱那么多。